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2集。 十分钟后，车刹在土路边，刺眼的灯光晃过前方，几个临时照明灯围在一块草皮上。陆延辰打开车门下去，只听见那个挺年轻的男人在义愤填膺地指责穿着制服的警察： 我们都是纳税人，你们就要保障我们的安全，为什么这里没有人守着，就拉这么简单个铁丝挂个牌子啊？ 显然这个年轻人已经胡搅蛮缠了很久，警察们都不太愉快了，包括一旁穿着军服也刚到的秦明宇也被吵得头疼。年轻男人一个劲儿地投诉这些警察接了110来得慢，来了又不行动，就在这儿等着。警察还挺好脾气，解释这里是雷区，没这么简单，一定要等排爆专家来。秦明宇在吵闹中见到陆延辰来，赶忙迎上去。警察们看到专家这么快到了，长出了口气，也上来，迅速沟通着刚更新的情况。这里边还是没信号，打不通电话，只能大范围搜索。年轻男人被两个警察拦着，一个劲儿地看陆延辰这里。他人机灵，看所有人都簇拥着陆延辰，猜想是他们的什么领导，马上跑上前： 你是领导吧？你要给我下个保证。 把他给我拉一边去。 你什么态度呀？给我站着，别躲。我把你这种人给你发到网上去。 军事基地，拍摄就按间谍罪处理。 陆延辰劈手把他手机夺了，丢去给身后的人。那男人被陆延辰的目光吓住，陆延辰也懒得再理这人，对着秦明宇说： 照我们刚说的办，你带一队，我带一队。 我都报案这么久了，还在这耽误不进去救人，还在商量，竟然还在商量。 里面是雷区，知道吗？这些警察不懂排雷，没我们他们进去白搭。 别找借口了，你们就是办事效率低下，不拿我们老百姓的命当命。哼，你当兵的吧，你对得起你这身衣服吗？平时耀武扬威的，去哪儿拿个警官证就不要票钱了，都是我们拿钱养着的。 老子 穿衣服去，拿上工具，快点。你从工作到现在交过多少税？10万有吗？ 10多万，不到20万。 20万我出了。拿防爆服来，给这男的套上。来，你和我们去救你朋友。 这是你们的工作，凭什么我去啊？ 放心，我职位高，会给你打报告，让你从明天开始去公园的免票。 我不去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一老百姓，我怎么进去啊？ 别怕，有我带着。救你朋友，你就该义不容辞。秦明宇， 到， 给他套上。 是。 你别胡来啊，你这不胡闹呢吗？ 20万卖命不值了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哪个人的命是不值这些的？我告诉你，不敢去就给我老实待着，别耽误我们救人。 真是欠教。 教育是他爹妈的事儿。走了。 说完也不再搭理这年轻人，揽住秦明宇的肩膀去拿工具。过去那么多次救援，有热泪盈眶感激的老百姓，当然也会碰上人渣，还不是要救。两人换好装备，兵分两路进了禁区。这里被工兵小范围排过了，危险还算小的，只能祈祷那几个大冒险的年轻人运气好，不要再往偏僻的地方走，真的走进危险区域。秦明宇戴上面罩前还在为陆延辰担心： 你这刚专业出去，别影响你。 陆延辰没说话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担心这个还不如多去忧心忧心快到预产期的归晓，就怕他又什么都不说，大事化小。两人分开之后，陆延辰带着四个人向东北而去，脚下是草，面前是山林，青山月色，他莫名就想到了那句青山有幸埋忠骨，总有不好的预感。上次还是老队长被害的时候。万幸的是，这里的地理位置很给面子， 平路没多久就是山势险峻的地貌了，攀爬起来容易疲劳，普通人走不了多远。过去几个月在工兵排雷期间，陆延辰也会时不时来现场，对这里的了解程度大于秦明宇，所以他给了秦明宇一条差不多排干净的方向，算是相对安全的。不过陆延辰这路上倒也顺利，没有出现危险讯号。20分钟过去，他们在山脚下一个石碑的后面看到了那六个年轻人。几束手电光照过去，有个女孩子眼泪先掉下来。 我们想爬上去，从山上走出去找信号报警，可摔下来了。 紧接着四个小姑娘七嘴八舌地说着，进来时是白天的，后来天黑大家就怕了，手机又没信号，只能让三个男生爬上去找信号，没想到其中一个摔下来带了另外一个，剩下一个下来也是被吓得魂飞魄散。男人受伤，在这黑灯瞎火的山林里，女孩更不敢出去，就在原地坐着，想着总会有人来救。陆延辰伸手去摸那受伤的年轻男人的腿骨，断了，另一个还好，能走。陆延辰收回手，将照明的电筒关上。 运气不错，真碰上地雷就没骨折这么简单了。 年轻男人疼得深吸着气，没言语。陆延辰将身上的装备都卸下来丢去石碑下，背过身对那受伤的年轻人蹲下。 上来。 年轻男人比陆延辰还要壮实，挺犹豫的，但没有别的办法，趴去他背上。他直起身子，背好这个受伤最重的，对几个警察交代，一带一，紧跟着他原路返回，多余的一步都别走。进来时还有设备辅助，出去就纯粹靠他留下的记号和记忆力。月光透过枝叶缝隙照在路上，陆延辰关掉手电筒，那些警察也关了，免得影响陆延辰的视野。有自然光，对他来说认记号找归路并不难。10分钟过去，他气都没多喘一下，背上那个始终闷不吭声的大男人挺难为情的，开口前措辞许久，不知道怎么称呼陆延辰，最后就和电视里一样土里土气地叫了声同志。 同志，你还行吗？ 你坚持住，快到了。 对不住啊，麻烦你们了。 这些基层警察不容易，出去和你朋友解释解释。这是雷区，警察也解决不了，必须等我们这些懂的人来。我是不想救你们。 那年轻人没想过是一句如此的答复，闷了半晌也没有吱声。最多还有10分钟，万籁俱寂，山林都沉睡。突然轰的一声巨响，是爆炸声，尖叫从身后炸开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